大家好啊，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啊，今日我哋录一集叫做好心冇好报，屌閪就唔大肚， 唔系屌佢老母咩？ 屌佢老母都要屌佢老母噶啦， 系啊，我哋好耐冇见 嘅。阿牛医生呢排去一边咧？ 呢排去咗上堂啊。 是啊， 去參加嗰啲自學課程要俾錢，出錢又出力啊！ 出錢出力啊！ 即係屌閪咁又出錢又出力。 屌讀乜撚嘢咧？你 讀啲課程咧？ 屌你老！ 我想講嗰啲同學真係好撚衰。 邊同學啊？ 我啲同學啦。 醫生嚟喎。 醫生啊，我唔撚識佢㗎。 唔識佢又係同學嚟嘅。 啊，佢坐埋嚟啊，跟住咧鳩芝麻碌啊！嗱，試過有一次咧，有個死肥閪。呢個 女人嚟㗎， 真係死肥閪嚟㗎，坐喺隔離。哎，你隔離有冇位坐？我話冇啊，隨便坐。我留翻個位俾我老公喎。 你話唔使啦，你留翻個位俾我啦。屌你，留翻個位俾我老公做乜撚嘢啫？ 我話好啦，我話你咪坐咯。跟住咧，隔咗一個上咗成差唔多兩個鐘，佢老公都唔嚟喎。咁佢喺呢兩個鐘咧，同我隔咗個位咧，就係咁咧做咩咧？係攞個袋裡面拆啲膠袋出嚟啊，唔係攞避孕套喎，係咁攞啲朱古力啊、威化餅啊。一陣間又唔知飲嘢又糖啊！佢老母就快，跟住又我啲衫啊擺喺我隔離個位度啊！我真係想話， 唔係你同佢講嘛？喂，我屌你咪食嘢兩份喎、 啊！我話屌， 你話我女屌你咪食嘢 喎！ 又話跟住 佢個老公啊，仲撚得人驚！我話俾你聽似咩咧？ 撚出嚟！ 佢老公咧就似嗰啲一般嘅典型嘅醫學生，嗱行出條牛仔褲行出嚟，咁啊著件恤衫，咁啊外面整件冷衫，冷衫咧就好似八十年代阿賈斯諾嗰啲咧，少年十五二十， 唔係即係以前中國我哋嗰啲啊，屌你， 擺攞件衫擺後面喺前面打，跟住仲要你聽我講，好似白馬王子咁走入嚟，我真係想攞對鞋掟。 唔係，但係佢似唔似白馬王子先？我想問下。 隔離個肥閪嚟㗎，肥閪點會有白馬王子？ 肥閪都有啲嘢㗎，老友。 屌你老味閪，自以為好有型咁啊，走入嚟，砰咩坐嚟好撚大隻嗰啲，好撚肥嗰啲。 哇！我屌佢老母。 我第二堂一個 break 之後，即刻走撚到第二個位。 唔係你走去啲靚女執筋啊嘛。 係，隔離好多狼狗㗎。係 咩？ 係啊，啲狼狗，不過我都係狼狗一隻，但係都。佢都唔 埋唔到身， 埋唔到身。 哎呀，嗱， 咁啊，話説咧，我琴日又上堂，我屌佢老母啊，真係又坐一班人出嚟，咿呀鬼叫，有個咧嗰啲好撚醜樣嗰啲女仔啦嘛，哎呀，嗰個阿 Sir 喺度講咩啊？嗰個阿 Sir 喺度講咩？ 你話阿 Sir 教推銷啊？ 隔離嗰個同學又答佢喎，跟住後面咧有個同學就話：喂，買咩啊？買呢個 PSP 定 NDS 好啊？我冇啊，想買去英國考試嗰時喺飛機冇啲細藝做啊。 有急空姐同埋冇空姐攞有啦。 唉，我屌佢個，係幾廿歲人仲喺度買埋啲遊戲機嗰啲咁嘅撚嘢。跟住我又走下一堂，跟住嗰條撚嘢望一望下我，望住我，我喺山頂坐，我唔撚睬佢。 喂，阿牛醫生，我想問下點解你唔坐第一行咧？ 第一行冇人坐嘅，通常 點解咧？ 唔撚知啲人個個都好怕喎。 怕咩啊？你俾錢噶嘛？而家翻學，你睇你哋啲質素。 我諗我下次真係要坐前面啊！真係 都唔係聽書嘅。 嗱，以前咧，我哋做同學咧，啲教授成日會問你答問題。而家咧，佢唔係咁樣噶，俾咗錢之後，請問你叫咩 doctor 啊？你有咩意見啊？咁 你有咩意見啊？你好戇鳩噶，好文憑文嗰，你傻噶？你就咁想講， 好冷客氣嘅而家。 你俾錢啊嘛，大佬，你以前唔係啊嘛。 唉，咁啊，我哋講翻正題啦。 好，咁咧就講呢個好心就冇好報啦。 話説咧就話説咩咧？話説最近咧，我有個點解講呢個題目咧？就有一次咧，我搭車。啊！見到咧就有四個女人啊坐呢個對卡位， 係 又唔撚讓啲阿伯，咁我突然間同你講起呢單嘢，咁你又講翻嗱有單嘢你又 嗱我咧就有單嘢想同大家分享。 引致今次嘅好心冇。 咁咧話説咧有一次咧就我同阿狗婆啦，即係我女朋友就搭車，咁咧上到架即係過海瑞巴嘅時候咧，咁咧就滿撚曬，因為好撚夜啦嗰日，咁啊叫的士又叫唔撚到，叫的士翻屋企，咁個的士佬就收撚咗皮，咁焗撚住坐瑞巴啦，咁咧一上到瑞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伯就上嚟，咁、那個兩個位嘅、那個年青人咧就嗰、那個中坑嘅就起身啦，就俾個阿伯坐，咁、那個阿伯揸住袋餸嘅，我話俾你聽，那個伯坐還坐，佢老母化係將袋餸咧擺埋個位度，就逼隔離嗰個靚妹走，咁咧。 即我想問下嗰袋餸係咪嗰啲媽買完嗰啲鮮魚啊？ 即係總之又有菜有剩咁撚樣咧。 我最撚憎就嗰啲鮮魚啊，好撚腥嗰啲啊。 即係佢根本做嗰樣嘢，嗱人哋好心俾個位你坐，你就逼撚走人。屌你老味，呢啲啊真係賤鳩價。 唔係啊，伯啊想坐埋隔離嗰個位啊。 點解佢想坐落條女嘅大髀啊？ 嗱，攞啲魚汁撒落去。喂，你個客你個陰部嗰度有啲發炎喎，快啲起身睇醫生。 屌你老味，仲有一單嘢就係嗱，我喺醫院做，我話俾你聽。 咁咧你又同個病人講就係話，唉唔得㗎，呢只藥咧你又食啊會好啲㗎，點點點點，佢就居然屌柒你，佢老母喎係，即係佢 老母屌你啦， 佢唔係僆仔嚟㗎，已經廿鳩幾歲，佢老母就話你快啲叫醫生出嚟咁樣，我話醫生救緊命啊而家，佢話呢只咩藥嚟㗎？你食死我個仔點算啊？我俾毒藥你，你都要我你俾毒藥我都要食啊！我話阿太太。我哋為你好，醫生咧突然間開一隻藥俾你，叫你而家食咗留院又觀察一陣啫，咁你又唔使咁大反應嘅咁樣。我而家要知道你隻咩藥，你快啲俾個名我。我話呢啲你 你唔同佢講，你話不如試下我食咗嗱，如果我冇嘢，我過工俾你，然之後咧你就喺個奶度俾個仔吸翻走，咁咪可以減低嗰個藥嘅毒性咯。 咦都好喎、啊，嗱呢啲啊真係狗閪啦！你為佢好，佢仲屌你老母。 我試過俾病人投訴啊，就係佢個仔好撚曳啊，又發癲。又不吃藥，我就跟他老母想著有個默契，你小朋友你再不吃藥我就找人打你針綁你，你知不知道他老母走去行政院長投訴我，說我草菅人命，我說要恐嚇打死他他真的寫封信啊，我屌他老母，他我告我恐嚇他的仔，恐嚇他冚家 啊，這些真是垃圾之中的垃圾，但是香港現在好撚多，我告訴你， 我想你做你那行的病人都是衰撚格的了。第一 我告訴你，即是真的我做公立醫院這麼多年，即我覺得真的即好心沒有好報，不但止他們還要衰撚格。有一次 你們政府養我是應份的嘛， 是啊，這句真的即我見很多現在入醫院的人的態度是這樣的。有一次咧，我就幫個病人將啲財物咧就擺好佢，因為佢即係去咗做手術啦，之前之外，咁佢啲嘢抌到周牆都係。佢翻嚟咧，我就話啊，你啲嘢喺邊度邊度啊？咁佢咧自己咧就喺嗰、那個即係入嚟嘅時候係唔記得帶個銀包，咁佢就話我偷咗，就要報警之前之外咁樣嘅。 點解要一定係你偷嘅咧？ 我幫佢執袋嘢啊嘛。咁呢啲咪好心就冇好報咯。咁後屘咧，佢老婆攞翻銀包嚟，你知唔知佢咧個態度係點 講咩咧？ 就係咁啦，佢唔係同佢道歉喎、啊，咁差佬話：喂，你老母攞翻銀包嚟，點點咁望咗咁樣，呢啲咪正閪正啦。 冇損失嘅，有咩所謂啫？ 係啊，佢屌你嘅時候唔係咁噶，你個護士仔啊，點點點點啊，我裏邊又收埋幾皮嘢，我呢度攞 我 錯啊。 我諗 我前幾集我都講過，好心冇好報另外一個例子嘅、啊，就係咧維園度咪好多人餵貓嘅，係咁咧佢哋咧就成日好心餵啲嘢，咁啊但係咧嗰啲人識環處嗰啲人咧就捉佢哋話佢抌垃圾。即係我呢啲咪叫好心冇恐怖咧，真係。 所以仲話你抌垃圾 唔係好心冇恐怖，係成本末倒置啊！ 嗱，因為我點解我哋 佢哋根本上用法例呢樣嘢去令到你哋唔准飼養貓。 佢哋唔想你喂街貓。 係啦，佢就所以咧，亦都唔想佢哋執做咁多功夫。 係啦， 所以用你啲法例嘅嘢去流動，去令到你哋咧好折磨。 去打壓你咯。 即係你個呢啲係咪撲街啊？ 我覺得是呢個社會的問題啦。第一，第二樣嘢係嗰個制度僵化嘅問題。 即係有嘢食俾貓都唔啱嘅，冇得食又話慘，係咪？ 我覺得是個制度僵化的問題啦。但係我哋點解今日都要錄一集，即係好心冇好報，就是、我希望大家即係喺呢個社會上面就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嘅閪人。即係你做咗呢啲咁嘅閪人，係非常之咁令人。即係討厭。 而家個社會嘅壓力好大，我哋大家其實喺個走位其實好少嘅，即係大家嘅寬容都少曬嘅。咁但係希望都可以做翻一個有意思嘅人啊！即係每日都喺有限嘅空間度做翻一個自己嘅人，唔好即係隨波逐流，唔好諗住人係咁樣，我哋又要咁樣。人衰我哋鬥衰，千祈千祈唔好咁樣。我哋做翻有基本我哋人嗰個責任喺度。 我覺得係嗰種尊重嘅人與人之間嗰種尊重。而家香港人好少㗎啦， 有㗎， 真 係 好少呢啲尊重。 行出街啊，條路窄啲，你驚死蝕底，你唔會讓我，我唔會讓你。 另外有一單嘢，係咪先？牛醫生，我又要同你講。有一次，都幾年前啦，我都經過上環，咁啊啱啱即係喺嗰個上環直街，你知唔知喺邊啊？ 就唔知喎。 上環直街個街市嘅附近嗰度，咁咧就同人食糖水， 好多雞㗎嗰度。 你唔會成個腦都係啲乜嘢得唔得啊，牛醫生？咁咧話算咧，我同個朋友咧就喺嗰度食糖水，一間好出名嘅糖水鋪啊，個名字我唔講啦。咁咧 講啦，怕咩啫？我啲節目都冇廣告 啊。唔記得啊，因為。 你夠唔夠膽講喎？ 我係唔記得嗰間嘢叫咩記啊，大佬。 唔撚緊要。 咁咧，嗰間嘢最出名咧就食呢、這個都叫手磨嘅杏仁糊同埋芝麻糊嘅。咁咧話説咧嗰一日咧，我哋喺門口入去， 咪即係手將啲杏仁糊抌落個機度磨，咪手磨咯。 啱啊！屌啊！起碼佢俾粉你啊！屌你真係有磨過啲粉好過，而家閪佬攞粉開啊，攞啲咩現成攞開啊！咁咧話説咧嗰度咧就捉，即係啱啱時有幾個人有冇喺度口角同埋捉住一個人。咁咧原來佢就話：嗰人就係你啲橙，即係嗰啲係條斜佬嚟㗎。佢有個生果檔，啲橙碌落嚟，佢就幫佢執翻啲生果，就擺翻喺度。 話佢偷。 咁咧嗰個人就話佢偷嘢，就話佢偷橙。佢話唔係啊，我真係幫你執翻俾翻你啫嘛。咁啲橙碌我俾翻你，都十元八一兩個橙，我偷嚟做乜咧？嗱，咁呢啲就真係好心冇好報啦，真係。 咪鬧人嗰個阿婆嚟㗎？ 鬧人嗰個係個檔主咯。 使唔使咁啊？ 而家啲人係咁撚樣㗎，你幫佢，佢仲以為你害鳩佢啊！ 即係所以遇到呢個環境，如果係即係知呢、這個。咁衰俾我就會踩爛啲橙，嗱踩爛一個唔會碌咯， 啱啊，碌啊！所以而家咧， 但係問題大家唔知嗰個係咁嘅檔主係咁衰啊嘛， 即係呢個真係賤鳩格咯，我覺得。 咁咪即係我哋即係以後去屌閪就唔好大套，要大家咁唔負責任啊！即係 咁又唔係嘅，即係你 咁又唔係嘅，最多累翻自己嘅咋嗱，講大家話俾你聽， 手都係咩人啊？大哥，屌你 閪唔大套， 你屌閪唔大套，你真係勇嘅勇咯，屌勇嘅人真少。 所以我哋出上戀同埋個下戀係有意思嘅。 啊， 唔好諗住我哋講，你哋又做啊！各位年青人諗下。 啊，仲有咧，我哋又想回應翻咧，咁呢排咧，我哋就會開翻個新嘅網站，就會喺開台嗰度嘅。 我哋其實兩邊都擺嘅。 啊，因為阿筍哥咧就公務繁忙得滯啊，佢冇辦法。 佢條撚樣就係擺自己擺自己啲 set 上去。 唔係啊，佢忙啊，屌你！ 佢忙係，但係忘記個忙啊嘛，佢好撚忙啊！ 你唔好成日咁諗人啦，牛醫生。 我咁諗佢就係忙啦，個忙字係咪就係妄想啊？我妄想我條聲會擺。在上去那裡 你不要經常這樣 想， 我有個妄想的，因為他那裡很忙，還有他那裡的台很窄的，如果我放上去我就很舒服的了。 是的，另外還有 腦內射精啊， 是你好心你黐撚咗線。另外還有就是阿花哥那個我們阿花哥的網站就來時得時不得，因為電腦的 hardware 有問題。咁咧，我哋咧就會逢星期三就喺呢個開台咧就 upload 嘅。咁如果我哋做到嘅話，就一定做啦。咁因為我哋 嗰個台好似得我哋一個係咁撚爛口嘅咋， 係咩？ 個節目係啊， 唔係嘛？ 好似係啊，但人哋啲聲好靚噶，我知。 唔係人哋嗰啲專業錄音梗係靚啦，屌！ 專業都有錄音唔錄音嘅咩？ 唔係人哋嗰個專業錄音室嚟啊，大佬。 我想問一下你又去叫雞啊？喂，呢、這個好專業，呢、這個好唔專業？ 唔係專業就係佢吹簫吹得勁咪專業啦，大佬。 個個都 係 叫雞嚟㗎。 梗係唔係啦？屌有啲唔得㗎，有啲唔專業㗎。 大家最後都係出嘢㗎咋，冇分專業唔專業 㗎。唔關事㗎，嗱我哋又講翻我哋啲正確。 我哋如果令到大家都出嘢，咁就可以開心㗎啦。 呢個撚樣成個腦嚟啊嘛，係。 希望大家都聽完好愉快，同埋會腦內射精。 唔係，我覺得大家聽完應該有改善，即係因為呢個世界上邊而家香港少咗兼容性嗱。自從呢、這個 我相信聽親我哋嗰班人都已經係好人嚟㗎啦。唔聽嗰啲都係衰人嚟㗎， 咁你又唔好咁講，大佬。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個唔知邊一個嘅老母係告到我哋？ 我告到你啦，苦嘛屌！ 我哋唔聽我哋講嘢啦，唔聽㗎啦，以後個仔而家都唔敢聽啊。 係啊。告咗我哋甩褲啊嘛， 告咗我哋甩褲 啊 嘛。 嗱咁咧，另外咧仲有就係、是、 日都扯十條褲翻工，我老母係啦。 嗱，我喺醫院做咧，見太多呢啲咁嘅閪嘢嘅時候咧，我就好想呼籲一下，即係各位用公家服務嘅即係大眾，公家服務你係雖然有納税，但係麻煩你俾翻個尊重。公家服務啲人 細細個讀書都教㗎啦，有權利。 你聽我講啦。阿牛醫生有兩個職業，我覺得而家係好惡做。第一警察，第二護士。警察點解惡做呢？ 醫生都惡做啊！ 警察，我見好多警察俾人屌老母啊！真係，即係嗱，我出嚟撈嘢撈咁耐， 所以佢哋唔敢攞槍射人。 好老嗱，阿牛醫生，你又講呢句説話要講啦。有一次我夜店。有個閪佬咧，佢直頭指住個差佬，乜撚嘢啊！你夠膽攞槍射我啊！屌你老母咁樣，即係嗱，好老實一句，你自己都周身屎啦，好心你就尊重一下自己啦，尊重一下人哋啦，人哋唔係以為 自己嘅位置咪需要咁做，仲想挑引人哋。 啱啊！呢啲真係老撚土，好似我做護士呢行，同啲病人家屬解釋，我哋係為你好， 點解我哋要幫你打一支針？ 咁佢哋有冇同你講掉你老母？ 有啊！ 你夠膽你就咩咧？攞支針嚟夾我！ 你夠膽你就唔好俾我出院！你夠膽醫死我個仔？嗱，我聽過呢句説話好多次，係啊，真㗎！佢你夠膽就醫死我個仔咁樣嘅。我話先生，我話俾呢支針你打一個係醫生。第一，我冇為難你；第二，我同你合作。 你心諗，你心諗我都想，不過我冇。 係啊，冇咁能力，我冇生嗌嘅。第三，我態度和蔼。咁點解你要咁做呢？佢哋個心態就係發泄。 佢可能知道你假和蔼。 唔係，你聽我講啊，牛醫生，我今日我琴日發生一單嘢。咁咧有一個阿媽就帶埋個仔嚟探病，就探佢個大仔。嚟到嘅時候咧，佢係玩嘢嘅。我而家個仔食緊咩藥？我話呢啲我哋需要同病人解釋，但如果你唔係佢親屬或者你係佢親屬都好，就需要問翻醫生解釋嘅咁樣。佢話你而家咩態度啊？我要知佢食緊咩藥咁樣。咁咧個護士長咧就都即係寫一隻藥。咩嚟㗎呢啲？咪而家佢食緊咩藥啦？佢話。有咩作用㗎咁樣嘅？ 講你又唔撚 咁，我哋就話俾佢聽，你可以上互聯網查啲藥有咩作用嘅咁樣。呢啲係咪毒藥嚟㗎？ 我一陣間吹你唔漲，我冇電腦啊，點查？ 你都唔係為我哋好嘅點？咁之後講完一大輪嘢，鬧咗一大輪。佢個仔講一句就係、是：，哎，今日嚟都舒服曬，即係佢係嚟發泄㗎。係 啦， 佢唔係嚟即係去到 唔係真係想問嘢。 啱啊，佢係嚟找渣子。咁好多呢咁嘅人，你對佢好咧？都是被他屌到你一面屁， 那怎麼辦好呢？對著你對著這些人真 不理他，沒辦法，即是這個 所以呢，我想說就是說人搞到的關係這麼疏離，其實 由始至終的因果就是這樣，你的人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以後呢大家會用回官腔那套對你而已，不是用我心對你，你不要怪遲下的人的關係這麼疏離。 所以為什麼現在人家去公立醫院就說態度不好，因為現在接觸很多病人都是這樣。 我怎知道你走哪邊犯、 啊、他來就是找渣子， 我對你好，你一陣間陷我於不義，將我帶入地獄，是不是這樣說？ 因為有很多醫生呢那次都跟我說過、啊、即是跟我信過一句說話，就是、現在很多病人都是來發泄，就不是來醫病、啊、是即是他們的心態就是說我肚痛我入到來， 我經常都說我們做醫護人員跟雞沒有分別的啦、 啊、真的很慘，但我 雞沒有分別的， 仍然抱著一個三德大師給我們的態度。寒山十德有幾句說話我想送給大家的，若有人欺我辱我綁我罵我，我應如何對他？我應就他忍他讓他避他，再待幾年看他如何。嗱，呢幾句說話我係想送俾大家。 幾年啊？幾日都頂唔撚住喎、啊！幾年？ 阿牛醫生，呢啲就係深度嘅問題。 深度問題。 我哋有時 都係幾年嘅啫喎。 嗱，我哋 咁我哋有時做人咗幾十年，咪好撚勁。 我哋咪要就下呢啲人咯。嗱，我哋唔係就，我哋係要化。嗱，雨果講嗰句說話。邊個嘅有邊樣嘢比海洋更加大？就係、是、話人嘅胸襟。咁如果我哋都係好似佢哋咁樣去睇呢個世界，嗱人係有分等級嘅，呢啲人撈極都撈唔掂，成世住公立醫院咪呢啲。 啲動物有冇分啲等級嘅咧？ 動物真係唔知喎。 真唔知有冇思想、 啊。珍珠同埋呢個寶女有冇咧？ 唔知有冇識咁諗。 嗱， 佢哋忍咗幾年㗎啦，當然你忍我，我忍你。 點解有啲人個等級個 level 係去到呢度做唔到大劈嘢？就係、是、因為佢哋就係咁樣樣啦。佢哋冇進展。點解有啲人做到大台嘢，有啲人做到大生意？就係、是、因為佢哋睇高咗一層。 最慘有啲人有咁嘅大志都冇乜發圍啊！仆街。 係呢啲咪命運啦。 你識鬥 咁好啦， 唔好事啊！ 咩啊？ 有嘢講啊？ 有咩講啊？ 講啊！呢排點睇啊？檸檬茶呢單嘢啊？ 下一條 V 啦！大家，今日我哋今集又錄到差唔多啦。 阿筍哥咧？ 阿筍哥 翻大陸做嘢， 翻大陸做咩？翻大陸做嘢， 有冇叫雞啊？仆街仔， 應該冇啦，頂 唔係嘛？ 係啊，喂，咁我哋呢集同大家講聲拜拜先，牛醫生， 大肚啊，筍哥， 拜拜。